加快推动能源、产业、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芬兰议长维赫维莱宁举行会谈。栗战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尼尼斯托总统战略引领和推动下，中芬确立了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和友好合作指明了方向。栗战书指出，成熟和稳健的中芬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期待，希望双方继续加强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巩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人文交流，夯实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欢迎芬兰代表团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芬兰议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保持高层交往，深化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代表与议员间的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借鉴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加强在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栗战书介绍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情况。他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赫维莱宁表示，芬中拥有长期友好交往历史，去年双方共同庆祝了建交70周年，芬兰将积极参加北京冬奥会，并期待取得好成绩。芬兰议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促进两国在自由贸易、抗击疫情、气候变化、冬季运动等各领域的合作。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5:40，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总台央广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随着不断旋转的陀螺，我们已经从神十号任务进入了空间站时代。欢迎来到天宫课堂。 12月9号下午，万众瞩目之下，天宫课堂第一课如期而至。课堂的开始，航天员王亚平向大家展示了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叶光富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 我们也请叶老师尝试一下在空中悬浮着，不借助任何把手，尝试一下太空转身。 好的。 大家看到了，叶老师上半身向左转的时候，下半身总是向右转；上半身向右转的时候，下半身总是向左转，上下总是拧着的。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完成太空转身呢？请叶老师伸出右手，不断的画圈，越画越快，来试一下。 那我试试。 哎，叶老师开始转身了，成功了。 耶、yeah, 成功了。 成功了。 叶光富在太空中展示转身，令广大青少年大开眼界。在约60分钟的授课中，三位航天员还进行了浮力消失实验、水膜张力实验、水光球光学实验和泡腾片实验。 同学们都知道，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会大显神威，所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地面上无法做出的水球。现在我们往水球里再注入一个大气泡。同学们，现在你们是不是看到一正一反两个像呢？坐在地面上可是很难见到的哦。 王亚平展示完水球印出的正反两个头像后，又向水球中注入蓝色的液体，晶莹剔透的水球瞬间变成了一颗蓝色球体，宛如地球。随后王亚平往水球中放入一颗泡腾片。 同学们看到了吗？泡腾片在水球里不断的泡腾， 产生了很多欢乐的小气泡，但是在失重环境下，气泡只是在不断的产生，并没有离开水球。随着气泡的不断增多，水球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欢乐小气泡的气泡球，而且伴随着气泡的产生还有阵阵的香气。 这一系列在地球上看不到的神奇现象引发学生们阵阵掌声，各种各样的神奇妙想也在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此次太空授课活动进行了全程现场直播，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分设四个地面分课堂，共1420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现场活动。听完这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很多同学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航天种。 看了航天员老师们的讲课呢，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说航天员老师们在空间站要克服无数的困难，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厉害。以后呢，我也想做一名航天员。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商务部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积极履行入世承诺，持续扩大自主开放，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预计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将突破1000亿元大关。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20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2010年，有关降税承诺履行完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所有商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从2001年的15.3%降至2010年的9.8%。经过进一步自主降税，2021年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达到7.4%。 在吸收外资方面，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引资规模持续增长。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从2001年的3880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0年的9999.8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57.7%。今年前10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9431.5亿元人民币，预计全年将突破1000亿元大关。 此外，引资质量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从2001年的554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0年的2962.9亿元人民币，增长了4倍多。高峰， 今年1到10月达到2973.8亿元人民币，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水平，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从2001年的14.3%提高至目前的31.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以及季节性因素等影响，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3%。受保供稳价措施推动，11月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涨幅回落。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和上一年同期相比，11月份 CPI 上涨2.3%，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2.4%转为上涨1.6%，猪肉价格下降32.7%。和上年同期相比 ，PPI 上涨12.9%，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从环比看 ，PPI 由上月上涨2.5%转为持平。随着国家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效果显现，11月份煤炭、钢铁等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回落，带动煤炭开采、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郭立岩表示， 总体来看呢，全国粮食的生产是再获丰收的，连续7年呢都稳在1.3万亿斤以上，鲜菜呀、猪肉啊，这个等等鲜活农副产品，目前来讲市场总体的这个供应是充足的，产销衔接是顺畅的，居民消费领域的这种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和服务供给，这个总体上来说供应稳定而充裕，这一系列都是我们保持 CPI 平稳运行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全年物价预期调控目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随着各项保供稳价的措施啊继续逐步的落地，那么多数工业品的价格呢可能是趋于进一步的回落，预计啊后期 PPI 的这个涨幅啊有望总体延续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 2.64 亿人。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今天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聚焦老年人在养老、健康、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为打造老年宜居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适老化改造，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负责人汪科表示， 推动既有老住宅、老公建、老厂房的改造利用，推动加装电梯、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方便老年人出行参与社会活动。 据统计，我国约 1.9 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还有4000万失能老人。我国老年人长寿但不健康的问题如何破解？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回应， 通过开展预防保健呢，让老年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那么去年年底呢，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老年院科达到 28%， 那我们2025年计划要达到 60%，目的就是呢，方便老年人看病就医。 农村空巢老人的关爱服务工作备受关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表示， 普遍的在开展对空巢和留守老年人的定期的巡访的制度，不管是通过志愿者也好，或者政府都购买服务也好，或者通过村集体啊、村委会啊这些组织力量呀、了解他的养老的需求，了解有什么困难，提供应急的救援，不要发生一些冲击道德底线的事情。 今天是国际反腐败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职务犯罪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深入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百名红通人员白净伙同他人贪污逃匿境外，检察机关对其涉案九套房产提出没收申请。彭旭峰、贾思宇受贿折合人民币 2.3 亿余元和美元12万元，通过地下钱庄把大量赃款转移至境外，用于在四个国家购买房产、国债以及办理移民。检察机关对其在境外的涉案房产及有关联的境内财产一并纳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申请没收，获得法院支持。最高检第三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介绍， 通过依法没收外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移到境外的巨额财产，既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也切断外逃腐败分子资金链，大大挤压其在境外的生存空间，形成强大震慑效应。 对外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违法所得没收申请，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 2017年1月至今，检察机关共受理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职务犯罪案件93件，95人，该程序办理案件数量明显增加，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实践价值初步显现。 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今天发布，体育中考分值由原来的30分增加到70分。此前，内蒙古明确2025年中考体育分值将提升至80分，河南从2024年起中招体育考试总分值提高到100分。总台记者季乐乐、张伟泽、刘玉璇报道。 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中新增了40分过程性考核，其中包括学生体质健康考核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两部分。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毅介绍，这样的考核方案重在引导孩子和家长尽早关注孩子体质健康的目标达成度。 你只要基本的达标达到了2以上，你就能够拿满分，而这些其实不是靠考试当天或者提前训练那么得来的，而是靠你每天去逐步的积累，比如说类似像跳绳、肺活量，还有座位的体前屈、身体的柔韧度，这些都是基本的体质健康的标准。 针对体育中考过去一直被诟病的现场考试应试体育倾向严重、体育考试内容供给类型不足等问题，方案对体育中考现场考试内容做了较大调整，与以往8个项目相比，改革后的方案将增加到22项，新增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武术等自选项。 李毅说，这样的变化让更多的孩子能有机会用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项目来参加考试，拿高分拿满分。 90%以上的项目和内容都是我们学校课程覆盖到的，孩子完全可以在学校上好上足这个体育运动这种项目，来获取这一次体质与健康中考改革当中的所有的必得的这种分数。比如说还有像羽毛球啊、乒乓球这些可选项，实际上为那些原来没有这样的考试改革就已经参与了很多这方面活动的孩子和家长有一个更新的选择。 陕西省文物局今天通报，陕西省咸阳市洪独原墓葬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出土文物16000余件组，其中一座东汉墓葬出土了迄今为止国内年代最早的金铜佛造像。总台驻陕西记者雷凯、文豪报道。 本次发掘的古墓葬涵盖了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明清等时代，延续长达2200多年。令人惊喜的是，考古人员在一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中出土了两尊金铜佛造像，一件为释迦牟尼立像，另一件呈片状，正面浮雕五尊坐佛，都是释迦牟尼佛。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独立金铜佛造像。洪独原墓葬考古项目负责人、陕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明： 这次发现呢，把这个佛像出现的年代向前提了大概有200年左右，证明在东汉时代佛教已经在中原地区有着广泛的基础和有着大面积的传播。 咸阳洪独原是汉唐时期除陪葬帝陵外等级最高的墓地，埋葬的墓主多数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李明说， 洪独原墓葬发现的很多高等级墓葬的墓主在历史上都是有记载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咸阳洪独原上的古代墓葬呢，就可以再续写半部隋唐史，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艺术、科技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各地继续强化防控举措，坚决阻断新冠疫情传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0点到14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15例，截至目前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8例，新增病例均在集中隔离期间及封管区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满洲里市副市长宋吉祥： 昨天第11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集样本196556人份，检出阳性病例35例。目前11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检出阳性病例512例，已确诊498例，其他阳性病例待临床复核确诊。 为确保本地考生和外地在满洲里考生能够按时参加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内蒙古自治区招生考试机构同意在满洲里市设置考试地点。本市考生和外地在满洲里的考生可以在满洲里参加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截至今天下午3时，浙江省宁波、绍兴和杭州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4例，无症状感染者35例。三地已累计开展核酸采检202.81万人份，已出结果152.45万人份。除上述感染者外，其他均为阴性。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8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60例，分别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42例，浙江12例，其中绍兴市9例，宁波市3例，黑龙江哈尔滨市4例，江苏南京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3例，分别为浙江12例，其中绍兴市8例，宁波市3例，杭州市1例，广西崇左市1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江苏中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浓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工信部今天发布关于下架侵害用户权益 APP 名单的通报，即日起对豆瓣、唱吧、爱回收、看看新闻等106款 APP 进行下架处理。 京港高铁赣州至深圳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开通后南昌至深圳的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30分。 目前我国最长的长须鲸骨骼标本今天落户上海自然博物馆，这件长须鲸骨骼标本长24米，重达3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英国加拿大称将不会派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原本就没有向相关的国家发出邀请，他们的官员来或者不来都一样将看到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体育和政治无关，奥运会是广大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盛会，不是政客们作秀表演的舞台。美、澳、英、加等个别国家拒绝共提北京冬奥会联大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又自编自导自演不派官员出席的闹剧，站在了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对立面。我们希望相关国家践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而不要做破坏奥林匹克事业的 ABC。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有新的证据表明奥密克戎毒株有更高的再感染风险，但引起的症状不如德尔塔毒株严重。澳大利亚副总理在访问美国期间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会对新冠大流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The Omicron variant， 现在已有57个国家报告发现了奥密克戎变体，我们预计这一数字将继续增加。奥密克戎的某些特征表明它可能对大流行病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究竟会是什么，现在还很难知道。 谭德赛还表示，有新的证据表明奥密克戎毒株有更高的再感染风险，但引起的症状不如德尔塔毒株严重。美国依然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儿科学会与儿童医院协会指出，上周有 13.3 万名儿童确诊，住院人数增加了 20%。然而，美国很多学校陆续宣布放松防疫管制，导致多地爆发校园疫情。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在访问美国期间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目前正在美国隔离。当地时间8号，英国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增至568例。当天的傍晚，英国首相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在家工作、强制戴口罩等防疫 B 计划措施。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表示，北约东扩涉及俄安全战略，俄方绝不接受北约通过乌克兰在内的地区向东扩张。 新西兰政府9号发布一项新计划，提出生活在新西兰的14岁及以下的民众将被终身禁止购买烟草。这意味着所有2009年以后出生的新西兰人，即使在成年后也不能合法购买烟草产品。 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喷发进入第80天，一个凝固的熔岩球从火山口蹦出，仿佛火山正在喷出熔岩炸弹。火山喷发的熔岩流目前已覆盖超过11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闫玲、张浩森、杨宁，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Baby, that's a fact.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l right. Do-do-do-do. Do-do-do-do.